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温馨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 冇 base 但中有嘉宾冇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唔知几点 radio.stage-tube.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第二節嘅北上頻道翻嚟啊！嗱，我哋頭先剛才就真係 好沉，好沉痛啊！ 完唔係沉痛，我仲覺得完全體現咗呢、這個苦中作樂嘅一個 係咯。我哋苦衷 嘅係啊，態度。 因為咧，是好友咧 係好好啊！即係而家，因為每個禮拜成日見到唔開心嘅時候太多，咁、你點樣喺唔開心裏面尋找開心咧？ 即系 咁，你 应该 要学下我哋嘅态度。 系啦， 系啦。 我有个朋友就啱啱吊颈死咗啦。 系， 系嘛？ 系咪真系你朋友嚟噶？ 我识噶，我见过噶啦。 Okay, 因 为 喺死运动嗰度，嗰日做过嗰时候。 徐国峰啊，呢个公民党嘅党员。 阿峰仔啦，咁我唔知佢咩事啦，可能阿师资熟啲啦。其实我好觉得咧，即系冇乜嘢唔可以解决，即系点解会行一条咁嘅路咧？喂！你识唔到女朋友又好啊？你识我得噶啦，其实已经有女朋友噶啦。喂，你工作嗰度可能喺 Ivy 嗰度，咩唔知咩助理嗰度做得唔好嘅话，你咪转工咯。屋企关系唔好，你咪同屋企人，你咪离家出走咯。你唔需你自己独立噶啦嘛？点解要行一条咁嘅路咧？ 所以我哋咪示范一次苦中作乐俾大家。 系咯，其实可以噶。 系啊，即系几唔开心咧，都要可以揾到一啲开心嘅嘢。 即系喺个网上边，俾人屌捻到咁样样。 系咯， 吓屌你啦！ 要死啊！留言佢 死捻咗啦， 一早应该要死。 我仲可以揾阿 Richard Lee 抽翻佢水嚟屌你啦，有嘢烂落佢度，系咪先？喂，讲真就话翻下，可能 Richard Lee 死啊，大佬。唔系， 我成日都话，地球要毁灭，净系会死。只牛一个人， 系咯， 冇错， 即系好，又好简单，有好多嘢可以解决。 生存能力好强啊！ 即系网友咧，有时即系系咪呢一代呢一代廿零岁嗰啲人真系咁 脆弱啊？ 系咯，有好多嘢可以解决， 即系冇经历过，好似冇你咁多经历啊嘛， 系咪先？喂，大佬，喂，我抽翻，我反抽话俾出啲水，又唔见得出啲。走 我最近真係唔見咗佢喎。 唔會唔大佬唔會。 係 我 喂我唔該聽完呢個節目 ,Richard Lee 留返。 我玩返佢呢其實我都係諗住都係分離嘅啫其實網友幾開心㗎但係只係佢唔開心咗我為咗佢咪冇辦法啦。 因為可能佢又比較關心佢爸爸多啲呢排。因為爸爸喺長江大廈嗰度即係返工啊。 開始俾人圍㗎嘛。 冇錯所以呢排比較忙唔得理夠你啲嘛。無聊人啊嘛大佬。 做人咧係開心啊一日，唔開心啊一日， 係 啱嘅。 你揀開心啊嘛？喂， 咁似曾志偉。 喂，好簡單啊！我自己或者你哋 係 你哋自己嗰本小説嘅男主角。結局係 quiet ending 定 happy ending， 由你去抉擇。點解我哋要抉擇一個自己嘅 ending 係 quiet 嘅咧 ？Real quiz 黐撚線嘅，唔應該咁做噶嘛？ 阿迪麻烦呢段录咗佢，而家 录，冇错， 碟嗰度俾我。 头先讲咩？ 我死 ，Ray Pace， 非常之黐线，非常。 OK， 講真，我是個朋友， 係 係啦，我哋冇笑，你先可以，我就可以，我強烈譴責你班冚家產。 好，好，咁啊，亦亦都可以跟我哋國家領導人學下，喺工作幾咁繁忙，係咪先？喺呢個中國權力鬥爭裏邊幾咁劇烈，佢都可以揾到啲時間出嚟嚇，微服出巡， 睇下問題， 係走去啊玩下，消遣下， 搭的士， 搭下的士，咁係咪嗱？咁所以咧，即係今個禮拜其中一單都話呢單都大新聞， 呢單緊要， 呢單緊要，即係集種咧，真係好多嘢㗎，係 啊， 即係譬如有死過啦，又跟住咧搭唔係微服出巡啦，咁今次其實就真係好破格喎，嚇，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阿黑強係應該要學下佢 嘅。嗱，問題就一樣嘢啦，真定假嘛？講真，我哋先唔好理佢真定假，我哋當佢真嚟做先。 係，唔係講翻個經過先啦。18號即係大公報，呢個同香港有關啦。香港呢邊嘅大公報登呢段新聞出嚟先話獨家嘅大佬。 唔係 佢先㗎。 佢係抄新華社一段線稿㗎。 唔係。 佢問佢 嚇 澄清，佢係問咗新華社一條稿。 唔係啊，嗰個唔係叫抄啊，佢係即係叫咁講，證實咗。 佢問啊， 係咯，佢 check 咗嘛，跟住。佢係獨家，佢第一個出先噶嘛，十八號。 佢係問新華社攞咗呢條稿㗎。 唔係，我冇錯㗎。 新華社未出呢條稿，但係佢打電話去問新聞社問有關 咁嗰個係要嚟，嗰個係要嚟證實㗎嘛，因為我解釋。 Clarify，OK，OK， 我係 clarify，OK。點解我解釋俾你聽？因為大公報雖然我哋眾所周知係左報嚟㗎嘛，但係佢係屬於外，佢表面面嗰陣，佢都係一份外圍報紙嚟㗎嘛。等於以前咧，你50年代嗰陣時嗰啲《光明日報》都係咁樣㗎。即係叫所謂叫做民辦咁樣啦，但係咧佢個態度咧就係偏共產黨咁樣噶嘛，咁所以佢一定要做翻你頭先講個動作，要問翻新華社噶嘛。但係我都冇錯啊，佢十八號嗰日全中國香港嘅大公報係獨家 第一次 係登嗰段新聞出嚟，然之後先再即係出口變內銷，然之後就所有國內嗰啲報紙抄翻佢呢段嘢噶嘛。而家你最 interesting 就係咩？你而家所有全部屏蔽曬噶嘛，所有你都揾唔翻噶。咁佢就登咗段咁嘅新聞嘛，頭條啊，大佬十八號係北京的歌奇遇，習總書記坐了我的車啊嘛，咁就整成版去報導。就话喺呢个上个月一号，其实嘅3月1号嘅事嚟嘅， 消化晒嘅， 系啦，就喺夜晚傍晚咧7点钟，呢位的哥咧郭立新司机，就载咗一个乘客，其实仲有载咗两名乘客，其中有一个咧，其实原来就系习总嚟嘅，咁然之后喺咁啊，然之后咧佢就整埋個路線圖啊，仲有咧就詳細描述咧，就喺架車入邊 講啲乜嘢啊嘛， 講啲乜嘢啦， 就係 問啲乜嘢啊？ 唔係，因為呢個的哥咧，佢就話：哇，北京個空氣咧非常污濁啊！咁跟住呢個習總啦 嚇， 就真假未知啦。我知過啲習總話：係啊，我哋個天氣咧真係要我哋會解決㗎咁樣。一講咁樣個司機就望一望個頭鏡。 杂种嚟 嘅， 星杂种 喎，系咯，咁死杂种咁样咯，即系系啦。 跟住咧就 扯高把声嚟讲， 讲咗好多关于国家， 唔系仲有咧啲公司啊， 系啦， 总之平民老百姓嘅生活， 3000至6000蚊个月， 系啦。 咁呢个杂种啦吓，呢个杂种就问啦，你几钱个月啦？我3000至6000咯，都几飘忽嘅喎，系咪先？ 系 咁啊，讲，可能最后咧，咁啊有的士单嘅嘛，你知杂种都要倾翻啲 公数， 公数噶嘛，咁就喺个的士单度就写咗4个字，就叫做一帆风顺。 你有冇睇过嗰4个字啊？ 见过， 好捻丑怪喎，大佬。 咪住先， 系。 但系而家一帆风顺呢4个字，你试下打去百度， 咪屏咗啊？屏蔽埋啊！ 屏蔽埋啊！ 屏蔽埋啊！ 啊，以后咧过年咧，我祝福你一帆风顺咧， 就 出唔到啊！话声咧，屌你都唔 系啊！好多字都屏蔽晒啦，打的都屏蔽啊！你知 唔 知啊？系啊，所以真系好捻麻捻烦。 所以而家唔系叫打的噶嘛，叫做唔知咩的噶嘛，我唔记得咗啦。 吓， 坐的啊，定咩嘢噶嘛？ 即系总之就唔可以打的啦。 问题就出现啦，而家 系 咪先咧？嗱，有人话真有假啦，我哋先讲。习总搭的士嗰个过程先，首先一， 好，讲嚟听下。 喺北京7点钟，你截捻到的士嘅咩？ 你可以截到的士嘅咩？ 系咯，好难截噶，其实都 好难截噶。 咁所以应该如果见到佢嘅，应该系途人先啦，就到个司机咯。 即系冇可能， 即系如果你用翻 警讯嗰个角度咧，就应该系而家呼吁北京嘅市民喺在3月1日7点嘅时候咧，有冇大家有冇见过一个可疑人物系好似习总咁样嘅？如果有咧，唔该打2663666嗱呢个警讯热线。 你谂下，喺7点 系啊， 喺北京想截架的士， 系 一个乜捻嘢嘅情况先？ 系 首先你要恐怖有力， 唔系你提出呢一点， 唔系 你提出呢点疑问系有系 有启发性嘅。 OK， 有咩？ 大佬， 我都有啲启发性。 大佬， 系 我隔篱有个人啊嘛，抢的士啦，首先要 系啊， 系咪先？喂，我要抢的士， 佢边度截啊？ 冇错啦，嗱，问得好啦，阿的问呢个问题问得好啦，你。七点钟喺北京，无论边一个区，你截的士都难嘅。 冇 咁冇，如果冇路人见过习总去截架的士嘅时候，即系话习总系非常之有可能喺一个好私人嘅地方上咗架的士噶嘛。 系啊， 咁个私人嘅地方亦都有可能系天上人间啊嗰啲嗰啲地方， 系 call 架的士啊 嘛。点会截嘅啫？ 系 咯。 但系第二样嘢，一个真嘅话咧， 系 原来嗰个 真啊， 唔系即系唔系噶，我哋疑问嚟噶嘛？点点我点可以截的士咧 ？OK， 好啦，我将佢真真假假咁样讲，好啦，个车程原来够个够几钟头，你去边度先？但 系 好捻奇怪， 咁就唔系车 费咯，唔系佢嗰个内容好似冇讲过成， 有 冇话 有 地喺边度？中南海啊？ 唔知啦，但系呢啲系咩咧？ 打咗个几钟， 打咗个几钟， 可能塞 车，但系讲个车费。 塞车噶嘛？ 蚊 系咩？ 26蚊车费，屌你老母喂！你凭乜撚嘢可以？ 26蚊系因为嗰个系咪个司机啊认得佢系习咗？ 系 啦， 打个一折俾佢咁 样咯。唔知点解？ 系咯， 哇，系26蚊， 个几钟车程，我相信会嘅。点解咧？因为7点 唔出奇啦。 嗱，嗰啲塞车真系塞过。 呢个我信嘅。 你个几钟头车程咧？系去唔到好远嘅， 我明 七点钟， 我明，但系塞车，如果塞个半钟头，26蚊呢度有啲奇怪，因为北京的士你唔开佢都会跳噶嘛， 你跳几咁啊啱， 个几钟头你冇20几蚊， 系啊，即系睇你喺边度截咯。 其实北京都有嗰啲黑的都有，你20几蚊去一个景点，你买入场票。 习总系唔会搭黑的嘅， 唔系嗰个一定唔系黑的啊，习总搭喎而家。 大佬有单， 所以个问题就系习总出世以嚟搭过的士未？佢可能佢唔知个黑的噶嘛。 O K， 吓佢可能未搭过的士，佢截咗架车，有架车走埋， 唔系佢 咯。 咁你有冇睇过阿主席？你有冇睇微服出巡先？ 吓 阿乾隆出巡，身边有都有个和珅噶嘛，有个纪晓岚噶嘛，系咪先？ 和珅同纪晓岚， 而家阿习总都有啊。嗱，而家仲有佢隔篱嗰个系边个嚟嘅？又冇解释 喎。姓彭嘅， 嗰系咪律战书咧？系咪先？嗰个因为呢个中央办公厅主任嚟噶嘛，或者律战书啲僆啦。咁你接的士，你头先问嗰啲问题，全部应该就系嗰条僆去解决嘅啫。 唔好大 波折啊！系咯，梗系嗰条僆。系啦，咁啊，就算系黑的都唔理，都唔可以入阿习总数噶， 系 咪先？ 系无辜啊嘛。嗱，咁样讲真，如果你话阿习总系咪真系搭个的士咧？喂，我觉得好真噶，因为当时你知习总而家好 open 噶嘛，呢个人 系 好开明噶嘛，或者而家我哋国家系讲紧啲乜撚嘢啊？公务车啲扑街嘢啊嘛， 系啊， 系咪先？好啦，咦，习总都唔坐公务车，屌你啦，我坐的士。咁咪 系啊， 系个示范作用咯。 你嗰日喺大公报咧，其实除咗嗰篇头版之外咧，成套 冇喺大公报， 佢系有嗱，所以你好难相信佢系假嘅，因为嗰班嘢咧，因为你大公报喂唔系第一日出嚟，但仲系早几廿年。 系啊，你讲亚视咩？ 佢可以 啊，冇错， 冇错啦， 系啦，呢个 哇牛今日转数快好卵高， 你唔系哇真系犀利，唔系即系因为嗱，佢写嗰篇文章咧就有两个人，咁啊虽然我哋都唔系好熟，但系都讲。一个叫黄文涛，一个叫马浩亮。咁黄文涛系边个呢？佢系大公报北京社分社社长。 哇！ 啊、做咗好耐，仲系咧，佢咧前一份职务咧喺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嘅副主任。 哇！直通天庭喎、啊、呢件。 马浩亮咧。马浩亮咧就差唔多咧就亦都系喺呢个大公报咧就系副主笔啦，同埋咧佢亦都系北京分社嘅副总编辑啦。咁所以两个人系好有经验噶嘛，唔系盲目嚟噶嘛。仲有嗰日系出咗一篇，然之后咧除咗篇 頭版嘅報導之外，佢直情有曬配套嘅，仲有一篇類似好似社論咁嘅嘢，就有個人叫鄧俊文。如果你睇開大公報咧，其實對佢有啲印象，因為呢條友係文膽嚟嘅。咁佢直情喂人哋係一早，即係一早係已經準備好曬嘅。大佬揾阿鄧俊文就寫咗一篇嘢叫做習，寫一篇文章叫做習近平微服私訪與群眾路線，即係可以讀一段當中有一段啦。佢就話習近平同埋秘書3月1號乘出租車夜乘出租車嘅故事，演繹咗一個現代版嘅微服私訪，讓我們看到最高領導身體力行，真正深入民間，深入群眾，體恤民情，係對中共群眾路線嘅最好詮釋。 咁已經係 準備好曬噶嘛，整個方向係，譬如話即係呢個咧，其實係想幫即係幫習總做好曬成個形象嚟噶嘛，喺個 show 嚟噶嘛。 但係我想有個問題先， 啊，你有啲你講先， 揾唔揾到個司機啊？ 咩？ 揾到，揾到， 司機 唔 係 啊，而家揾到，而家揾到， 唔係佢嗰篇報道嗰時候咪訪問埋個司機咯？ 但係而家 已經冇咗啦。唔係嗱，呢個就好典型啦。呢個如果你古代咧，司機就死撚咗㗎啦，成家抄曬㗎啦。而家個司機呢個咧就失蹤咗， 係啦， 係啦， 唔排除佢已經死咗。 係啦， 唔係而家呢個司機咧有兩個機會咧，係有兩個罪有機會嘅。一，你再習總。你講咗出嚟，你係泄露 國家機密 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嚟㗎。 第二，如果你冇接阿習總而你講呢啲咁嘅嘢，你係尋人滋事啊！冚家產係唔係都賴嘢啊？話聲， 你係又死唔係又死啊？係啊！ 我就會點睇呢一單嘢咧？喂，嗱，我用而家啦嚇，我即係我用假嘅角度，而家我用真嘅角度講。習總成個就係諗住做好個形象，批評啲公務車，咁啊坐的士咯，嚇、嗯！但坐的士嘅途中，跟住會衍生好多問題噶嘛，空氣污染啦，工資低啦，黑的啦， 係、 啊，哇！原來我坐咗的士有咁撚多負面嘅嘢噶， 係 ，誒即刻呢、這個宣傳唔撚做啦，唔好意思，要 cut 啊！ 哦，呢個我就麻麻地同意啦。 唔係，即係大佬，啊、你。就係喺微博係上面點樣啦？因為出咗呢單新聞咧，跟住唔係話啲網冇呢啲網民幾撚賤嘅啦，佢唔會話習總真係好嘢啦，微服出巡啊，體恤民情啊，乜嘢啦？啲網友講喂的士嘅辛苦處啦，點樣攞牌啦，嚇點樣道路擠？ 呢啲係出巡嘅目的啫。 點樣道路擠塞啦？係衍生呢啲咁嘅問題出嚟。哇大佬你要我習近平搞呢啲咁嘅問題，屌你老母，我梗係唔撚實際啦，跟住咪將呢啲咁嘅問題將佢變成假嘅，呢啲係假嘅。 嗱喺我先讲变假嗰个过程先啦。其实嗱，首先就系咧朝头早，即系4月18号朝头早出咗呢个头条之后咧，咁然之后咧喺整个上昼去到中午到啊，或者甚至到过咗食饭时间咧，开始咧你就见到大陆嗰啲传媒咧，全部咧就得大公报嗰个内容咧就上即系上翻大陆啦。好啦，去到晏昼嘅5点零钟咧，啊，未去到五点零钟，去到两三点嘅时候咧，其实新华社系出过一个notice 出嚟嘅，系咪中文我唔知咩，就系话总书记打出租。是確有其事，佢哋咧係向呢個北京市交通部門查過呢件事，證明係屬實嘅。咁然之後再過多兩個零三個鐘頭之後咧，大約去到5:30咧就開始跪啦，就係開首先就新華社出嚟就話呢單嘢係虛假新聞，然之後咧再唔夠半個鐘頭，6:00都未去到，去到5:10咧。大公報呢，香港嘅大公報呢就即刻要出道歉聲明啦。咁所以然之後去到6:00呢，呢件事就 end up 啦，就係變咗一篇假嘅新聞啦。 我講咪一樣，因為喺呢幾個鐘頭之內呢，啲網友即係嗰啲微博嗰啲呢，就係唔係講啊習總幾開明㗎嘛，唔係講緊打擊呢個公務車㗎嘛，係講緊塞車啦，北京塞車啦，北京空氣污染啦，工資唔低，唔高啦，黑的士啦，同埋嗰啲咩好多問題，係講 將我本末倒置。 我咁講啊，牛，我相信呢件事係真，集中都有打的。 OK， 但係個目的咧，即係我諗係集中咧係。冇辦法之下呢佢真係要自駕出租車、即係唔知點解啦。 因為你公務車俾啲其他官員 攞曬。唔知點解啦即係梗係咁㗎啦。因為如果你啱講嗰樣嘢即係佢係想為咗表示自己會微服出場體察民情呢即係你以中國共產黨嚟講佢整返九下個的士司機出嚟做台戲都得啦。個的士司機又講到啊習總啊好關照啊問我好多嘢啊我又講好多嘢佢又領悟到啊跟住又話呢會幫我哋市民呢盡量解決啦 啊習總好嘢成台戲可以好靚仔㗎喎。係咪咁所以我諗呢佢應該係唔知點解唔想得公務車 我講下我睇法啦， 你睇法就因為 我睇法同你有少少，唔係嗱，我睇法係咁樣嘅。點解會變咗個假咧？嗰個咧，你要用翻中國嘅帝王嘅歷史去睇，冇、邊一個朝代都係嘅。最喺如果皇帝微服出巡咧，最開心嗰個就係個皇帝。但系最头痕咧，就系佢身边嗰啲臣子。 大内总管 有几嗱，忧心嘅有好多啦。第一就系如果皇帝有乜嘢头晕身庆，啲臣子 咩 镬噶嘛，系咪先？仲然之后咧，仲有就系、是、有，亦都话有一有，亦都会有可能有一啲大臣嘅睇法就系、是、喂大佬唔可以呢此风啊不可长噶、喂大佬成日咁出去，我话知佢真系去体察民情，一去玩啦。咁朝中嗰啲国诶嗰啲诶 国事 唔使。你啊， 何人處理？ 同埋就成何體統啊？咁樣呢樣嘅，即係有保守派，有開明派，仲有啲蛇龜派，咩都有噶嘛。所以最頭痕就一定係嗰啲身邊嗰啲人嘅。所以我首先唔認同你一樣嘢啫。我就唔覺得阿習總會聽完嗰啲嘢。然之後就驚咗，然之後就自己話：喂，唔係，都係將我單嘢即係避假佢啦，避假佢啦。我唔覺得係咁，我係覺得佢身邊嗰啲人咯。嗱，首先就係、是、你要睇翻第一個，我會首先會聯想到嘅就一定係中宣部啦，即係而家嘅中宣部部長劉奇寶啦。劉奇寶就替阿劉雲山嘅，咁劉奇寶都係團派。嗱，你會見到有兩個人咧係。有兩個團派嘅人，你一定要提嘅，一個就係中宣部部長啦，就係劉奇寶啦，另外一個就係我哋剛才提過嘅中央辦公廳嘅栗戰書啦，呢兩個人都係團派嘅。點解我要提佢團派嘅身份呢？其實呢個亦都係阿胡撚圖退落嚟嘅一個部署囉，就係揾兩揾喂大佬，一個就係大太監大內總管，一個呢就係睇住中宣部，睇住晒大公報啊，睇住晒而家嗰啲傳媒啊，新華社嗰啲，喂係嗰兩個人覺得呢件事即係喂唔妥㗎喎，但佢唔可以喐佢然之後就係、是、然之後即係呢個就係發揮咗個作用啊，就係、是、喂大佬，如果你諗下你係胡撚圖，喂，我啱啱退落嚟咗，你使唔使玩到咁盡啊？阿習總係咪先？咁即係你玩微服出巡，如果你攞到個一個好高嘅民意嘅認受時候，喂，咁啲人會睇點樣睇翻我咧？仲有就係身邊，譬如話，可能仲有身邊仲有啲李克強啊，之類之類，其他嗰啲人就係、喂，大佬， 你真 皇上，你唔使玩咁盡係嘛？你今次話大佬玩到微服出巡，咁我以後我玩乜啊？包餃子都唔掂啦呢個嘢。 即係我地震嘅時候一定要喺嗰度受傷。 係啊，即係呢個反而係我即係我會睇嘅觀點。 如果時間係倉促嘅咧，阿傑斯你係啱嘅，但你記住咧，呢單嘢係三月头噶，或者咧系谂清谂楚有呢一单咁嘅事，佢先至攞出嚟报，先俾先大公报。 我又可以解释， 我讲埋先 ，你讲埋先。 大公报报道，即系报道出嚟之后，我做节目啊，我跟进微博啊，喂，跟住嗰几个钟头之后，微博系屌得好捻紧要噶，或者咧唔系话你微博出巡唔好啊，系话跟住个衍生。即係交通嗰個問題，空氣污染問題係鬧得好嚴重啊！跟住先至鑑生咳嘅話先咧。如果呢單嘢四月一號，即係習總即刻搭的士，而大公報即刻報，嗱咁樣係冇部署嘅話咧 ，OK， 意思你所講有所有嘢都成立。但係呢單嘢一早部署咗啦嘛，你什麼中宣部啊咩嘢，佢知道係會咁行㗎啦嘛，點會 唔係喎？ 到時再咁咧， 我就話俾你聽啦，因為啱啱新上場劉奇寶，依一鑊嘢係中宣部嘅失職嚟嘅。中宣部咧，其實咧十八大開完之後咧，係出嗰個指示咧，就係所有。 所有即係外國嗰啲媒體咧，所有咧，如果報導一啲外國嘅消息啊，唔理你係外國消息或者一啲內部嘅消息咧，其實都要經過中宣部嘅批核啊，即係嚴重再提多，即係新官上陣，佢就再提多次啦，就要嚴格執行呢樣嘢嘅。但我覺得今次咧。是呢單嘢咧係 bypass 咗佢嘅，即係大公報咧係同新華社 咧，我都覺得係 係即係整咗個大頭髮出嚟，然之後發覺咁樣嘔咗出嚟之後咧，中宣部咧喺嗰日當日嘅下晝咧就即刻將佢 扭 翻轉啦。我會係覺得係咁樣嘅，因為 我覺得係個部署嚟，因為我眼見微博係掉得好撚緊要嘅，將呢單好事變成壞事。 如果你個部署可以部署到咁樣衰咧，共產黨一早執咗粒㗎啦。 係啊，唔係呢單，因為呢單嘢直情係一單蝦碌嘢嚟㗎嘛。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應該係 哈囉啱啊，因為 中宣部一個 即係微博係 但我調翻轉頭會咁樣睇法囉，就係、是、有幾樣嘢係我令我覺得佢會係真囉。第一樣嘢就係、是、個司機而家揾唔到啦，唔見咗啦。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上返內地嘅網站，所有有關重要嘅字眼即係低能㗎嘛，呢樣嘢全部都係 search 唔到、啊、但係我哋知道一有呢啲動作就係堅㗎嘛，係咪先？ 但係做戏就做全套，跟住咧，而家有个假杂种行咗出嚟， 系啊， 呢啲一定系中宣部， 呢个又好勉强啦。 跟住话，喂，大佬，我一日就同朋友喺北京，因为佢唔系北京人嚟嘅，个样真系有8分至9分似 嘅，呢个唔难啦， 呢个有齐晒啦。杂 种身边可能已经有7-8个替身啦，呢个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嚟 嘅。你证唔证明得到而家企喺度嗰个杂文系咪真系嗰个杂文啦？ 我真系啱啊！ 嗰个假杂种，嗰个真系杂种嚟嘅，嗰个就出嚟影两幅相啫嘛。然之后嗰个内容根本都系中宣部砌出嚟噶，即系佢话2月底同朋友就去咗趟北京游玩。 系啊， 咁嗰个星期五咧就好不容易咧就揾到一架的士，然之后咧我就系一个外地人，佢话佢自己。你咧係應該咧係浙江嗰邊嗰啲人嚟嘅，江浙人嚟嘅。咁然之後咧就話佢就去北京玩，咁然之後上架的士，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個的士咧就第一眼就突然間就好激動。 你杂种啊？ 系啊，你系杂种啊，咁样。 我系杂种。 系啦，咁然之后就话，哇！你即系好感动，好激动。跟住嗰个的士佬咧就同佢讲啊，哎，呢程车即系钱都唔收你， 26蚊， 26蚊。咁跟住佢就 过桥费啦， 唔收啊唔得嘅。咁咧我就写翻个10000封信俾你咁样咯。系啦，系啦，好笑噶，即系就有段咁嘅。但系咧，其实后屘咧就再喺微博咧，就有条女咧。就又唔知係咪玩嘢啦，佢又話即係揾撲朔迷離嘅，佢話喎，喂，嗰段頭先個內容嗰個人啊，係我老豆嚟噶，我老豆冇去過北京啊，2月底係咪唔知邊個玩嘢啦？ 唔係咁， 但係你見到佢兜，即係總之嗰個鼻假咧，係假得好撚假噶，所以嗰個係真係好真噶，真係噶， 係啊，我哋大家都明，我哋大家你話啲網民唔明嘅啫，話先， 係啊， 即係。但個問題有好多種㗎嘛，因為而家你呢個失蹤咗呢個司機，可能係好高調咁樣去訪問㗎嘛，幾時可以再出返嚟呢？佢一定會出返嚟。 唔係，但我會咁樣講啦。 即係點解呢？因為佢一定要出返嚟交代呢件事㗎嘛，講真嘛，即係咁唔係你即係你話先我講煽動咩？泄露國家機密， 泄露國家機密， 同埋呢個陳文之事任你任一條啊嘛，佢一定出翻嚟喎，出翻嚟佢點講先至過癮啊？ 我想嗱，我哋頭先講可能有少少亂啦，即係我重組翻成個古仔啊，個古仔應該其實唔係太複雜嘅，即係用翻啲中國帝王歷史就係的而且確，雜種係微服出巡 搭的士， 佢身邊就係一個助手，嗰個助手 X 君咧。就係冇通知到佢嘅上司栗戰書嘅，咁好啦，然之後出嚟做咗呢單嘢之後啦，4月18號出咗呢段新聞，就報導咗呢件事，跟住然之後咧，我諗咧佢身邊個 X 君燉咗冬菇，跟住然之後咧，胡撚圖身邊兩隻馬仔，一個就係栗戰書，一個就係劉奇寶，呢兩個人咧。就收到胡撚圖嘅電話，就喂，仲得了嘅？我擺你兩個上，喂，你兩個係月幾級啊？我同你頂咗幾廿人，哇！權力鬥爭，跟住俾你上個位，你做嘢先得噶嘛？搞撚錯啊！而家嚇新皇帝出巡，你乜都唔知嘅咩？ 咁啊屌完一轮，咁然之后嗰两条友咪即刻做嘢咯，即刻然之后哇东芝新华社即刻就话呢段新闻系假嘅，唔该嗰个咩司机同我即刻收起埋佢，系咪先？唔该，同我整个假杂种出嚟，写翻段 啱啊， 搵出嚟，嗰啲全部中宣部做噶嘛，然之后就唔好理啦，有几核突到 end up 咗件事先，系啦，咁所以咧入边系有啲嘢嘅，我哋喺件事里边睇到个背后乜嘢咧，就系话。啱啱呢个新皇帝上场是一个比较以往啊 扮 开明，是一个进取型的进取型不要开明进取型的皇帝 比较顽皮。 第一日后这个就是中国帝王思想帝王历史里面你会见到啊、即是有好多就是你够不够强以后是不是盛世呢就好难讲这个因为是一个国力来的嘛有些皇帝呢就会好像做杂种咁啦开头我啱啱做皇帝梗是好想表现一下自己啦但后来发觉哇好撚多掣肘即是你想想现在譬如今日四月二十号嗰两日，阿习总喺屋企谂紧啲乜嘢？佢喺度谂就系，或者同阿彭丽媛喺度倾咩？我真系好想做啲嘢噶，系咪先？ 但系问下郭泽文先， 呢个又夹我，嗰个又夹我，我又要哇大佬又要睇下胡捻桃面色，跟住因为阿哇大佬阿江阿江泽文都就系死噶啦，系咪先？都仲要成日打电话嚟又烦住我，又呢个又嗰个，执身边九话几支针，咁。呢、這个就要睇下佢以后即係呢个就是一个关口啊你明唔明白、我想讲。 我明白。 即係以后佢系咪继续同呢班人继续角力呢、或者系 妥协。 呢个妥协啦。以后我就人物天上人间算啦。喂外卖啊我讲紧。外卖入中南海。 外围啊入 中南 海。 外围算啦。 外围系呢 你搞啦你搞得埋佢啦。但可能。系啦，即系做个 纸 板皇帝算数， 可能会咁讲嘅。O K， 习总咧，今次咧真系微服完出巡之后咧， 系 往后咧都唔会再微服出巡啦。个原因系咩咧？你假设佢谂下佢个情况先啦。 几捻烦？ 当个的士司机见到嗰个系习总嘅时候， 唔系哇，你个人够得， 你嗰架车 再 佢惊 唔惊？即 刻坐旗啊！你都坐架车嘅时候惊唔惊先？ 所以各位网友，如果你照下镜，发觉自己似习总咧，其实千祈唔好翻。 即系你。 我坐 你 车 你告我佢再算捻数啦，唔好搞啊，大佬。 即系其实咧喺， 系啊， 我有跟进微博啦，咁样。 系 咁有啲网友咧就真系好聪明，细佬。喂，一系就系跟呢个一帆风顺四个字啊，嗰张的士单。O K， 喺我前面啲笔迹啊。 如果习近平真系习总真系写一帆风顺四个字，佢一定有下款嘅。佢一定會簽個名落去嘅，但呢一張一帆風順嘅呢張的士單係冇習近平個名 的。但係啲的士單好細，可能寫唔到冇位寫 係啊， 係唔即係呢個唔係國家應該會做嘅嘢。 一帆風順有寓意㗎，係寓意佢往後搭車自己集咗一帆風順。你見到佢今次坐喺架的士度，佢可能好撚驚啊！個的士係唔撚揸咗， 係 咁擰住頭望住佢講嘢。 唔係又話真係咁，佢因為皇帝啊嘛。係咯。哇！屌你老母，真係北京城咁撚新車啊！咁佢最後就一帆風順。呢 个系偶遇， 但系可能佢都知道嗰个的士司机下场。而家的士司机可能俾人掉鬼咗去钓鱼台嗰度噶啦。 唔系啊，而家 一帆风顺啊你。 喺呢个四川啊，而家个的士司机 系啊， 即系问题嚟，真系唔似。 我觉得杰斯头先嗰个 story 应该系最接近事实。 但我如果唔系， 中宣部系濑咗嘢， 濑咗嘢。 佢话杰斯唔啱，因为佢咧，我同意嘅。但某程度都要讲下。 但我都同意阿牛你嘅 正反嗰个讲法噶嘛。讲真，喂。你真係冇下款嘅，喂一個國家你嚟提親筆提字冇下款， 有下 款就大叫我嘅，我點拍賣啊？將來呢啲一文， 但又要補充少少喎，即係咧，其實你點講都好咧，劉奇嗱，即係所以就入邊係錯綜複雜咯。你譬如話劉奇寶同埋律千書咧，其實咧嚴格上都係叫做係習總嘅人嚟嘅，但係問題就係咩咧？佢兩個亦都係團派出身，因為譬如你律千書咧，其實譬如話以前喺湖北做院長嘅時候咧，同阿習近平是同期的，兩個都是做即係做隔離院長嘅啫，咁所以其實兩個亦都係好熟嘅，咁同埋咧就中央辦公廳個人咧，全嗰、那個廳長咧，傳統上咧都會係個領導人。 自己做翻个抉择嘅，即系能如果能力上做到，譬如话你系以前啊老毛嘅时候就系汪东兴啦，或者仲有就系阿胡捻涛啊，就系阿令计划啦，嗰啲全部都系自己即系自己拣。譬如话江泽民就系阿曾庆红啦，最初嗰阵时，咁你所以都通常都系自己拣。但系问题就系咩咧？即系你会见到呢个系一个相对，即系同呢个又系因为中国历史一个 cycle 嚟嘅，就系皇帝通常都系噶啦，一代就弱一个就弱过一个，即系呢个系俾人夹实嘅。譬如话佢可能佢呢个系一个 compromise 一个妥协啊，就系、是、你要拣律战书嘅时候，起码律战书系可以得到胡捻涛嘅认受。咁、所以咧，律政书嘅出身其实都系佢系团派嘅。咁啊，譬如话你刘奇宝嗰个亦都系一样，刘奇宝亦都系咧，其实亦都系可系老死嚟嘅，即系同阿习近平。但系问题就系、是、老你阿习总理系我老死啫。但系阿胡捻涛系我老总啊嘛，大佬，要咁样，你要咁样 老细同朋友唔同啲嘅， 系啦，所以到最后都系唔可以得罪个老细噶嘛。 得啦，我试下做弯噏啦。系，我觉得唔使搞，以后逢系所有跟住落嚟嘅领导人，将来嗰啲啊，边捻个都好咧， 系 唔好搞咁多新意思。 系啊， 话声你听，喂，你跟 求其包饺子咪几好玩？ 你求求其。依番前人做嘅嘢就好啦，你唔好諗咁諗多新花款，冇着數啊！ 咁 出諗咗之後，可能俾人屌嘅，又或者係徒勞無功啊！ 通常中國啲皇帝微服出巡都係偷走嘅，到最後咁啊呢個就要睇下佢嗰個叛逆程度有幾大咯。即係譬如你睇明朝嗰啲走到落江南，遊龍戲鳳都有啦，大佬。 但係你未講到喎，如果呢單嘢真係個的士司機老作出嚟嘅。 尋問之事咯。 如果佢過到關嘅話，佢有幾發嘅喎？嗱，一帆風順嗰四隻字真係賣到十零廿個。 係啊， 嗱、啊，仲賣阿習總坐嗰架車嗰張凳，喂，龍椅嚟嘅，嗰張仲唔係五六十個啊？ 係咯、 啊，所以嗰架車都唔見咗啦，拆散曬啦， 即係佢拆架車出嚟賣， 成個碌都值錢啦、啊， 收幾球㗎， 係啊， 有數㗎，博得過㗎。 咁係咪應該第三年唔好做咯？我而家即刻上北京揾嗰個。 我哋揾拍卖行帮你搞， 我哋整翻个嗰个咩啊？以前阿司徒华嗰个咩话咩运动啊？ 王爵， 王爵，救咗佢落嚟先啦，大佬，休息一阵啦。咁我哋继续听下呢个都系想送翻俾我哋码头工人嘅一啲即系鼓励佢哋嘅歌啦。咁呢只歌就系Little Airport 啦。突然间揾翻只歌叫《失业抗争歌》啊。咁我哋第三节翻嚟继续可以，仲有少少补充嘅，其实我集中。 世上的意义是为了抗衡，为了正义，必要时犯法抗争。这是场战争，但胜利是不可能。犯法为彰显法制不公允。世界也在欺压着社会低下层，年过五十低技能无法翻身，大财团最终亦会抄晒你的人，小政府不会理你几穷困。最后只有最后的要稳精神，我们有四五七八九十个人，这是场战争，但胜利是不可能，犯法为彰显法制不公允。